这对于旅游来说呢影响不是太大。不过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啊，像合肥、武汉、上海、南昌、长沙明天都来迎来啊这种明显的降温了。上述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在10到12度，像南京还有苏州最高气温只有10度，所以近几天前往江南旅游的朋友呢要注意保暖。主持人， 好的，谢谢熊老师，我们带来的旅游天气预报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畅，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6，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欢迎大家啊！ 怎么那么 今天 耳熟呢？这名字？ 对对对，就是你上次说的嘛，另外一个搭档，不知道他在哪儿。 另外一个搭档， 那天好像是袁一和小航在直播间，我在旅途当中和大家连线。 是的 啊，那么 那海风声让我们眼红的呀，只听到海风声了。 后来我听说这个效果是非常的错的哈。 啊，没有，就我觉得这样状态特别自然，因为就是能够让大家从声音当中就可以听到你彼时彼刻的状态和你所处的环境。 所以我也是特别愿意在节目当中，可能跟实时的、实地的旅途当中的朋友来进行联络，这样可能让大家更能够用耳朵来听到我们旅途中的声音。 就那个时候，你说什么不重要 啊。 对， 对对对， 在哪儿更重要？ 对，吹得比说的好听。啊，好了，我们把海风先暂时的搁在耳后啊。我们今天环球旅行家的达人订阅号呢，为大家要介绍的地方呢，和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有关，因为他刚刚旅行归来。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还不能跟海割舍掉，因为这个地方也有一片很著名的海， 但是它其实不是海， 对，它不算，但名字叫海， 对，它是湖泊。 好吧，对，好，我们有请一下今天这位嘉宾哈，飞来飞去的黄建华，有请一下飞先生。 飞先生，大家好，我是飞先生。 在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想到了这个名号啊，黄建华刚刚旅行归来，跟我们公布一下你的目的地吧。 我去了埃及、约旦和以色列。 哦， 但是我比较想去的地方是以色列。 那这几个地方以前都去过还是说有 些地方第一次？以前都没去过， 都 第一次去。对，因为中东那片土地可能去的比较少，主要是在欧洲为主。 什么感受？跟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吗？ 还是有渊源，但是不一样。因为比如欧洲的天主教、基督教都源自于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都是在宗教发源地。另外呢，因为以色列很多欧洲的移民，就是不叫移民吧，就是曾经的流散于各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然后回到故国重建自己的祖国，所以很多欧洲的人的面孔会非常多。 先去的是 埃及，然后去的约旦。 你看这几个国家当中啊，埃及可能是总会提到的，因为埃及旅游大国啊。 对，但是说实话，埃及给我的印象并没有特别特别好。就是它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呀，或者说曾经的几千年的金字塔呀，或者是卢克索神庙啊，会非常好。但是它的整体旅游环境并没有特别好，因为在穆巴拉克统治的这30年里，整体人口涨了将近6-7千万。所以它的整体的埃及国土面积还是蛮大的，但是整体可用的资源特别少，所以整体 旅游的体验没有那么好。 旅游体验 对，虽然它是旅游大国，但是相对于其他的一些国家，可能还是需要有改进的地方。对， 明白啊。那然后呢，我们提到说约旦的时候，这可能连线啊，埃及啊、以色列这几个地方，总会把约旦啊加上。有很多朋友可能听过以前节目当中来很多嘉宾来介绍约旦，我们知道约旦有很多的资源，比如说我们说到死海的时候，其实也有一部分。 对，我们泡死海的时候就在约旦 吧 那边。对， 然后还有什么？ 是约旦河东岸，对。 佩特拉古城。 那个简直我要再回去看一个，对对，看一遍的地方，那个太好看了。 到底有多好？我们暂时先把这两个国家放在一边了。 今天主要聊以色列。对。 建华好像在这几个国家当中，我觉得你花心思最多的。或者说这个体会更深的应该还是以色列啊。 对， 我们俩是对以色列真的只能是隔岸来听闻了很久， 隔岸观火， 从来不能这么讲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呢，确实一个是作为咱们的友好的这个国家， 对 啊，另外呢它还有更多的一些资源，我们总是听别人讲，从来没有听到过，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或者从来没有人专门的来跟我们来说说以色列旅游当中的一些种种的常识啊， 是， 对吧？这 很少有人去到这个地方，所以还是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好奇和神秘的感觉的。 我记得上一次我接触到节目当中以色列是一位来讲自己在以色列留学经历的朋友，所以作为旅行来讲，我们特别愿意听听飞来飞去的黄念华，因为你在世界各地有那么多的旅行经验。 对，飞先生 以色列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对，飞先生来今天来讲一下以色列， 先来答疑解惑。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以色列对我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深厚的一个国家。另外可能我之前写了一篇文章嘛，发在微博里，就是关于以色列旅行的十个问题。第一，可能大家觉得以色列是一个相对来讲，反正我从小就听巴以冲突啊、阿以冲突啊，这种新闻联播最后五分钟都会播这些问题。 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是政治上的、地缘上的。 对，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它不安全，这是游客所有人都会关心的。但是其实上从不管是登飞机的安检啊、陆地的安检啊，包括当地的旅游环境啊，完全打破了我对他这个国家的认识，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安全的中东国家。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详细的解析一下你那个安检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让你感觉到安全了？ 对，比如说我这次是从约旦从陆地开车进的这个以色列，是这样的。然后比如说我们过安检的时候，一行人都会把行李放在那儿，然后他过安跟普通安检差不多，但是在你盖章的时候，比如以色列是不会给你盖一个入境章的，因为你如果拿了以色列这个入境章的话，在你护照上去某一些这个中东国家是进不去的，是不会给你发签证的，所以他会单独给你一个蓝色的卡片，就是你的签证页。然后在你入境的时候，他会询问你说你这次多少人来的，然后要待多久，都去哪些城市，甚至我们同行的人还会问说你父亲叫什么，你爷爷叫什么，然后都会问得非常详细。对，当然他是抽查去，不管男的女都会问，女的会有单独的女的安检员去问这些问题。对，所以说我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关于以色列安检的消息或者叫段子，就是比如你带个电饭锅，带什么电器，安检之后回来一拿，哎，打不开了，就被别人拆了，然后拆了之后，哎，装不上了，就是他会检查的特别 细， 特别细，对对对，甚至还会要求开箱检查。其实我在全世界各地碰到过很多安检特别严的地方，比如我当年从哥伦比亚飞墨西哥的时候，就是所有人的箱子，就是拿完箱子之后，全要再过一遍安检，就是安检是什么？所有人箱子打开，所有全飞机所有人箱子打开， 都不是抽查了， 不是抽查，所有人打开箱子。那以色列可能是抽查，但是他的安检技术啊，或者是手段会非常先进，他会查你所有的东西，包括你的笔记本电脑，可能都要打开，看一看里面有没有装炸弹啊或者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 他的以色列的这个科技发达程度，真的全世界是非常非常高的。 对，这是第一个是机场，第二就是我们可能就会觉得，我们旅游景区安全不安全啊？比如我们去耶路撒冷啊，或者是去一些特拉维夫等等这些城市，会不会有一些小偷啊，或者是抢劫的啊，或者是什么骗子啊，我完全没有碰到，一个都没有。 治安方面还是 特别好，而且我们比如耶路撒冷会，它是四个宗教四种人居住在一个城市里，其实它老城比较小，有犹太人、基督教犹太教、基督教还有伊斯兰教三种宗教，加一个亚美尼亚人，分成了四个区，大家在四个区居住，其实互相都可以来回走动，都没有问题。你信你的宗教，我信我的宗教，难免就会有宗教冲突，会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在去的时候也还挺安全的，非常 融合的还很 好，融合还不错。对，然后关键是他街上很多街角啊，重要的地方都会有防暴警察。就是这些警察就为了维持，不让几个宗教的人打架。 所以相对特别安全。 嗯，我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通常我们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去某一些国家，我们会发现街头有这个防暴的或者是安全人员。你是看到这些人员的时候，你觉得更安全呢，还是你会觉得 反而会紧张吧？ 对，我 但是 想问 以色列只有比如过进这个哭墙的时候会有安检，会有这些防暴警察在这里。你知道我这三个国家看到防暴警察最多的是埃及。埃及特别多，就路上每一个关口都或者每过一个城市都会有防暴警察，甚至有就武装的装甲车什么的，会特别多。而且比如埃及会有到金字塔那边，因为它旅游发展时间太长了，当地有小商小贩啊过来给你拍照呀、啊、都很友好的给你拍照，但是完事就给你要钱。对，然后但是在以色列是完全没有，完全不存在这种情况，也没有人过来跟你说，哎，我帮你拍照吧，或者说我就卖你个什么东西啊，卖你便宜东西。 旅游小陷阱没有， 没有，特别好。 其实我觉得两方面吧，一个是说到这个国家之间不同，就是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地方的风俗和另外一个地方的风俗的不同。 对， 其实有的时候呢，它不见得说哪一种啊可能是最正确的，但是它有的时候就是有区别。 对对 对, 对，没错没错，对，是这样的。 那有了这个安检，有了安保的这样的措施，你会觉得更安全，这一点我觉得是心理上一个保障， 对 吧？这样你可能会觉得更自如一些。 对， 因为还有时候有些时候你会看在街上，穿便装的人都会配枪，或者是背着一个 AK 或者是什么 M41 那种美式的那种冲锋枪在那儿，就是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全民服兵役的国家，所以枪不能离身，即便你穿便装出去，有些时候也要配枪。对，所以说这个它需要全民服兵役，所有的18岁到24岁之间的人都要服兵役。 所以你是很接受这样的一种环境的吗？我为什么我自己 男士和女士的不同？他刚才你看他的兴趣点，他都能说出枪的名字来，就是有的时候男人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对， 他关注那个点不一样。你看到的时候，你看哇，军人好帅。 对，比如我们去到这个，我们去到原来1970年打这个叙利亚和以色列打仗 的 格兰高地，中共战争嘛，格兰高地就是曾经几百台坦克在那个地方来回的对轰的地方。就是我会觉得，哎，这个曾经发生过战争的地方， 他的点就在这里。 然后下面还有坦克的残骸啊什么之类。然后我们还见了这个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士兵，然后还跟人家交谈聊了几句，然后看到曾经的战壕。男人可能比较喜欢这些东西，对。然后我就看了很多书，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会跟这个阿拉伯国家打仗，为什么会跟叙利亚打仗， 这个原因就太复杂了， 对，就特别特别 复杂， 它有宗教问题、历史问题等等。 所以你得说一点，让咱们女士啊，今天在场的女士感兴趣的 东西啊， 是可以的吗？ 可以买东西啊，你可以，你是有最爱的，比如说全世界四大钻石的教育中心特拉维夫在以色列， 不告诉你是不知道。 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和南非，然后以色列的七宫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去的那个特拉维夫是以色列现在的非常大一个城市嘛。然后我们可能想象，比如说大多数发生就是电视上看到以色列都是耶路撒冷那个清真寺或者是哭墙的地方，就觉得还是老城。但是特拉维夫非常非常现代的一个城市，跟欧洲国家没有区别。然后钻石交易中心四栋大楼，30几层的四栋大楼，然后安检非常严格，进去之后有各种各样的钻石可以买。然后里面有各种托儿所啊、超市啊、医院啊， 配套都非常齐全。 你就只要进去了，不可以不出来了，在里面住完全没有问题。对，然后 这一点跟欧洲像吗？ 欧洲没有这么大的。 没有这么大的， 没有这么大的。比如安特卫普或者阿姆斯特丹都是切工非常好，但是它都是几个小作坊，就小的公司比较小，没有这么大。这个是几栋摩天大楼直接立在那儿， 确实是中心， 对，简直了，真的是。然后比如说女生感兴趣，除了钻石恒久远， 钻石不能老买， 一颗就破产。想要不破产，还得买别的。 你知道，就是以色列最近在咱们国内比较火的是一个产品，是美容仪相关的产品。 是吗？ 美容仪 就是以色列的、这个、 家用的小美容仪。 难道不应该是亚洲某国的吗？ 没有，它不是那种就是直接动刀那种，它只是一些什么射频啊，什么红光，什么生物光啊，就这种微电流啊，对。所以刚张帆也说了嘛，就是以色列的科技的水平还是很高的， 特别高。 对，所以它这种科技含量比较高，这种小的电器，应该在以色列也是还挺好买的。 所以你在那儿应该在这些方面也做个了解吧，买东西。 我买了一些化妆品啊。 就是、 他真的很爱买化妆， 我知道他说四海的那个泥是吧？ 四海泥，嗯、对他那个有面膜，然后还有这种各种各样 的东西去角质的呀。 对对，他的那个科技非常非常发达。 嗯， 他、 嗯、 就提个，因为四海下面都是盐的结晶体，他、 嗯、 把泥和盐的结晶体，它们里富含有多种这种物质 矿物质 、嗯，然后再提取出来。嗯做成非常好的东西，而且 但是最近有一个新闻说，死海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会在2050年的时候就真的 没了，是吗？ 对，会干涸。 对它，因为它的主，它叫地球的地球的肚脐眼嘛，海平面以下400多米、嗯，所以它每年死海是在萎缩的，确实是在萎缩。 就说每年死海的水位在下降1.2米左右，所以下降速度是很快的。 一米二， 因为它纯都是就是。天然的水，然后而且它就是除了雨水补充，其他补充的水源不是特别多，而且基本上来讲它一直是往外流的。 嗯嗯， 就死海然后一直往北，就是这个约旦河，它跟约旦河相连的。 嗯嗯， 对 嗯， 然后一直约旦河往北就进到这个地中海了。 嗯， 当然这个研究的这个依据这个数据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预测哈。 都说马尔代夫过几十年也见不到呢，目前还好，所以目前你还是可以去玩的。 嗯哼，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提到死海，这就是每次说到约旦或者以色列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要提到的一个必看的地方， 对， 必然去体验的地方。 怎么来说呢？你只有走到人生的最低点才能往高处走。 嗯， 你走到地球的最低点了，那是。 关于这个浮起来的这些种种景象，咱们就不用多讲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啊。 对，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浮起来都没问题，但是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你一定要带拖鞋，带后跟的那种拖鞋，因为它没有沙滩，完全是各种碎石头，特别大脚， 扎脚， 特别大脚， 嗯、 而且不要泡超过45分钟，因为会脱水。 啊、 嗯，然后还有就是一定要抹防晒霜， 啊， 戴眼镜。 嗯， 然后不要弄到身上、脸上，就是不光是眼睛里，眼睛上也不要弄到太多水，因为特别沙。 嗯， 而且泡完之后一定要去冷，就是用那个淡水冲，甚至用持续去泡一泡。 嗯， 真的，我亲自体验了一下。 那你下了死海出来以后，有摸自己身上的这个皮肤有什么变化吗？ 很光滑呀、啊，真的，因为它全是盐啊。 对对对， 你自己用盐水 泡完，会把角质层就 会很滑，但是马上你必须要这个用淡水去冲，因为很严重。你像我们酒店门口就有一个大桶，然后桶里全是死海泥，你可以涂抹在身上， 嗯 哼，啊，就跟抹了那个黑泥一样， 嗯 哼，还是不错的。 除了死海，在以色列还能去看什么？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是必去的呀、 嗯， 各种宗教纷争的地方，然后包括我们传说中的这个哭墙， 嗯， 这个犹太人曾经的圣殿的西墙， 嗯、 这个地方要去看，而且我们要遵守一些当地的这个宗教的仪式，或者说宗教的一些规定。然后男生他是分男生一面和女生一面，男生是在左边，女生在右边。然后进的时候，我还带了一个。就是犹太人那种小帽子，我忘了叫什么了，那个帽子它都会有，你直接借用它的就可以，然后才能进去。 嗯，人会很多吗？在耶路撒冷？ 人会蛮多的，就是全世界各地的。你想，它有一半人的信教人的圣地， 嗯， 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信徒。 所以你看到的游客多吗？像你一样的游客 多，特别多，就是。中国人比较少啊、 嗯、 就是欧美国家的人 还是会更多一些， 因为他们就朝圣嘛、 嗯、 就是相当于你信这个宗教它发源地， 明白你的意思， 耶稣的墓地在那。 但是除了宗教的一面，我不知道你在耶路撒冷，因为我们也知道它会有老城 啊， 会有它的另外一面。 对， 那除了这个宗教的一面之外，它的市井的一些状况是什么样的，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普通人 是 什么 样的、你想问的问题就是大多市井的问题，就是还是在老城里面、 哦、 因为新城里面都是一栋一栋楼， 明白了， 就市井你看不出来太多，你也看不到小商小贩这些东西。 老城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图片啊， 对， 我的想象当中就是真的像就跟时光隧道一样，看到了一个跟今天不太一样的状态，是这样的吗？ 等于说耶路撒冷城也是多年被毁，多次被毁，多次重建的、 嗯、所以老建筑更多， 老建筑很多，可能你看到一段墙下面是、 嗯、 是2000年前的，是犹太人时期的、 嗯、 然后上面半段可能是罗马人时期盖的、 嗯、 你看到明显的这个石头就是不一样的、嗯、下面都是那种大理石，上面可能就是小的小方砖， 嗯， 就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会有很多人还住在这样的地方吗？ 对，会、 嗯、 像它东面会有巴勒斯坦人，然后也、 嗯 这个西边犹太人会非常还是住在这个老城里的、 嗯、 因为那个地方他们认为最后的救世主会 世界末日的时候会救这个城市嘛。 嗯， 所以还是会有很多，而且我们在比如说在基督教区里面会看到很多小商贩卖各种各样的纪念品的东西，然后会非常非常多。 这样描述起来还是像一个旅游区的感觉。 对对 对， 去 它完全就是一个旅游区，而且你知道它这四个教区区别会非常大的。亚美尼亚区我们可能没去，然后去的是犹太教区，还有那个伊斯兰教区，还有这个这个基督教区。我们一从犹太人区里面出来之后，直接进的伊斯兰那个区，我就完全阿拉伯人那种水烟啊、香料啊，就是他那 就是一千零一夜的感觉， 就完全就你像到了阿拉伯国家一样。然后但是穿一会儿之后，穿到基督教区的基督教这个教区之后，我去完全就变了，就要变成这个卖十字架呀、卖什么这种圣物的地方，就是就在这些地方，所以区别还是非常大。犹太人区比较小，相对来讲都是一些遗址。对。 你知道，就是去观察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去寻找一些跟他们相关的音乐。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找了一点这个跟以色列相关的一些音乐的元素，然后我也发现这个地方它音乐元素也非常丰富。 对，特别好听，它阿拉伯那种音乐。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在几次的这个，你比方在欧洲的这个音乐大赛当中，以色列的选手特别的出众的， 是 非常 厉害。包括我估计他们在百大 DJ 的排行榜里面也会有占有一席之位。 就是跟刚才我们描述的这样一个古老的景象， 是 它似乎相连，但是它又有截然不同的一面。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半点的广告之前呢，也来听一段这音乐，是来自他们以色列当地的一个还比较知名的一个 DJ 的组合，电子乐的组合叫 Berg，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啊，带来了这么一段Mix 的音乐， 这是不同的以色列。 对对对，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的达人订阅号。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潮 Meco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领你尝惊喜，坐弄一下车仙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恰似山风绿玉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旅行是一个动词， 分享分享 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1:32，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 耳边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 听到这音乐有点不一样哈。 你觉得在维也纳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 对， 听到这个古典音乐，可能大家想到的不一定是我们今天说到的目的地。然而，每次说到音乐家，说到这些跟音乐相关的人士，我们一定会知道那些熟悉的名字。其实我刚才突然听到这个的一瞬间，我就想到了那个辛德勒名单的那个提琴小提琴曲的演奏者，伊扎克帕尔曼。他其实就是犹太人 啊。这个音乐来自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演奏， 所以我们联系来了吧。 对， 今天说的目的地呢是以色列，来自飞来飞去的黄念华刚刚回来啊， 新鲜出炉， 还 热腾腾， 非常对，非常热乎的经历。 是， 我们欢迎一下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飞先生，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真的以后就是 Mr. 飞是吧？ Mr. 飞。 刚才建华跟我们讲这个以色列的各种见闻的时候，确实还是耳目一新。虽然我们已经可能无数次的听到过，或者你在杂志上看到过，你在网站上看到过有那些图片啊，他们的样子， 但是没有他的这个体验这么的鲜活和贴近。 建华呢还有一样本事，就是每次去哪儿呢，他都会带回来他那种很个人化的记忆。 对， 那比如说我刚才我跟袁一还在跟建华聊说，在这以色列或者说我们指到中东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不能避免的就是它的美食，其实也是其中必提的东西。 其实中东的食物可能大家未必吃的习惯，但是我觉得你可以去体验，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 其实好多嘉宾来到直播间都说到了同样的一个问题，是说这些东西吧都很独特， 对， 但是呢好像很多人都吃不习惯。 对对对， 可是我看图我觉得是我想吃的类型啊。 你就说这全世界哪一样你不想吃吧。 就是这样，你中餐你可以今儿吃火锅，明儿吃炒菜，后天吃什么都可以，那边你天天吃一样东西你就吃烦了，就偶尔吃一顿可以没问题，但是如果让你天天吃类似的，比如我们住酒店天阿拉伯这个 阿拉伯沙拉，天天就是这些东西，嗯，然后你就可能不太习惯了。但是如果每天换着吃还行。 这个沙拉跟别的沙拉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它那边沙拉，比如我们在餐厅里吃饭吃正餐之前，它是跟西餐模式相同的，就是正餐之前都会给你两份小沙拉，都是西红柿、黄瓜，然后还有白萝卜腌成的，类似于那种泡菜一样。 哦， 然后也他那边拌黄瓜就是拌盐水，直接盐水一泡就给你了， 这就等于就是盐渍过的嘛。 对对，是盐渍过的东西。嗯，对，嗯，这种是非常普遍的。嗯，然后但是酒店早餐会相对丰富一点。 嗯嗯，离开酒店说点别的，比如说哪一样东西是你觉得可以吃一顿必须要尝， 就是必须吃的，我觉得你避免不开躲不了的就是鹰嘴豆酱嘛，就是他会用鹰嘴豆酱和芝麻酱混合成各种各样的酱，他会跟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芝麻酱和鹰嘴豆酱混合在一起，然后用他的披萨饼，就是那种大饼，嗯，然后直接抹上就可以吃了。 啊， 这是第一种最简单的。第二就是他放跟茄子放一起， 嗯， 然后换成茄子酱， 嗯， 然后也还挺好吃的。然后里面还会有跟橄榄油放一起的，然后以做成的这种芝麻豆酱和鹰嘴豆酱， 嗯， 然后也还不错，就这三种是非常普遍的。 酱类的东西多， 它这个酱不像你想说 的 那种， 不像咱们的 酱 黄酱大酱， 不是那个，你说那是调味品， 嗯， 这个就是，主食 主要是吃 这个， 啊， 对，就是一般 是西的算是， 但是它不算正餐，它算开餐之前的 小菜， 像土豆泥吗？ 跟土豆泥一样， 嗯， 就差不多。对，然后之后呢才会有正餐。 正餐吃什么？主食 正餐就是大多数是牛羊肉为主。 嗯， 因为你知道穆斯林国家或者犹太人国家会那边犹太教嘛，会不吃猪肉。 嗯， 然后都是牛羊肉为主，可能会有比较特色是烤肉。 嗯， 然后其实外面的话你可以吃烤肉，可以吃当地的鱼，都还有，他们不吃没有鳞的鱼。 嗯， 对， 这一点我们好像听说过。 嗯， 来说说烤肉有什么不一样。我对这个东西 烤肉 特别有兴趣。你 比如 说在国内啊，咱们一说到烤肉， 嗯， 咱们想到几种啊。 对。 我们一般来说这个新疆烤 串 串 的，啊， 特别好，对吧， 嗯， 然后我发现北京的烤串呢其实跟全国各地呢很多地方特别南方地区还是不一样。 嗯嗯， 西北烤串也不一样。 嗯， 原因应该去过这个西北的城市吃那小串， 嗯， 对吧， 嗯， 这个我们吃到大串呢就是它肉量大。 对， 但是那小串呢入味儿。 对， 嗯， 然后还有北京不是有炙子烤肉吗？ 啊，对， 那种的。对， 对， 他们那边烤肉大多数是跟这个主菜一起上，比如他会给你放牛肉给你烤出来，像不，它不是肉串， 不是串了， 串不是串， 嗯， 羊肉也不是串， 嗯， 也是就是 块， 嗯， 给你烤完之后，然后你拿那个饼一卷，那个 拿饼卷烤肉吃。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块状的。 啊， 吃片儿， 但是他们那边的羊肉 不行，没有肉汁， 不够劲，不够 劲。对， 他那羊肉会烤的是会比这边会相对焦一点， 啊， 嗯， 会焦一点。对， 你说这个加烤肉这件事情，我就想到，其实咱们有的时候也会用怎么样，把那个串啊撸下来， 嗯，对， 然后加 饼里面， 对吧？ 对对对， 嗯，对对对。这种还是比较多的， 嗯， 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奇怪的，你没吃过的一些东西。 哎，我看排名第一的是叫一个披萨的东西， 披萨就是那个饼， 啊，就是那个饼， 是 但是饼里面扎的东西，我觉得跟你刚刚说的单纯的烤肉还不太一样。 啊，它会加各种各样的东西， 啊， uh-huh ，奇奇怪怪的，就是反正。 然后还有白酱，就是像那种。 是饼加菜吗？ 千岛酱的感觉， 对，就是我说的那种叫鹰嘴豆酱，或者是芝麻酱， 啊，嗯， 就白酱基本都是芝麻酱为主。 啊， 对，我还特地问了，因为我作为一个资深吃货，我就问了各种食物的做法，包括各种 原材料 、嗯， 学会了吗？ 对对对，学不会，学会吃就可以了。 它这个披萨就像一个兜。 对，它就是一个兜，它里面就是我跟你讲，埃及、约旦和以色列的这种披萨饼长相不一样。就是虽然都在中东国家， 嗯， 是中东国家一个普遍的一个食物，但是长相是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约旦的是长方形的，像油条，就是长方形的会多一点。 嗯， 然后呢，就是 它也可以打开，对吧？ 对，也可以打开。 嗯， 然后呢，埃及和这个以色列的是圆的，会多一点。 哦， 对，还是长相有点区别。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片，原意打开这个图片其实就是圆的，我觉得。 应该 是 圆的， 就是很多国家都是。 嗯， 其实它做法是类似嘛，就是 它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面食的东西，嗯， 对，就不口袋， 这个 不口袋， 其实挺有难度的。你们自己在家做不一定能做得出来，它得能打开才行。 这个也没有什么， 这个不太难， 发酵工艺， 咱们有千层饼，啊， 对，这不，我要讲的是， 嗯， 在我们陕西有白吉馍，其实就是要加东西的嘛， 对，肉夹馍嘛， 打开以后，哦，对吧， 但它又很薄，没那么厚。 他说的这一点， 特别薄，特别薄。 所以刚才建华说它像一个布口袋， 嗯， 特别像 布兜， 对，里边就可以装各种各样的酱， 嗯， 然后 还有各种各样的肉都会放里面。 嗯， 对，然后他们这边腌的小菜其实蛮多的，大多就类似于咱们的四川泡菜一样，可能会有胡萝卜、黄瓜，而他那边我特别爱吃当地的一个小辣椒，就这么长，大概是5公分左右的那种辣椒，青辣椒，微微有点辣，但是泡完之后还类似于泡椒一样， 酸， 对，还蛮好吃的。 嗯嗯。 那张帆，我再给你推荐一个他们这儿叫法拉费的这个东西，跟你们那肉夹馍长得太像了。 是什么？ 其实它就是两片，就真的是馍的样子，但只不过里面加的那个东西叫胡姆斯。 哦哦哦！看着也是 肉这个吗？ 什么样子啊？ 就是肉夹馍的样子，然后里面放了各种你说的那腌黄瓜、腌什么西红柿，再加上 之类的，对， 对，加上胡姆斯。胡姆斯说是一个小丸子，金黄色， 它那个、 有点辣。 那个丸子有好几种，胡姆斯呢，就是它会有基本上是用的青菜，然后裹成类似咱们国内的素丸子一样，但是又不完全一样。 四喜丸子、炸丸子 啊？不，它是就是素丸子炸过之后的那种。 嗯、 对，然后。那是一种经常在酒店的早餐和晚餐会看到，对， 哦、 嗯， 会还挺多的。 对，这一个饼加馍加菜在里面，这荤素搭配碳水也有了。 你说那个法拉费就是那种丸子，基本上来讲就是鹰嘴豆混上不同的这种调味品炸成的素丸子。 嗯， 我记得我发那个发过。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基本上当地的还有一些你觉得很奇怪的东西，就是它会有一个叫。Cuba 的那一个吃的，就土中间鼓鼓的，两边尖的那种，然后它也是那个用洋葱末和牛羊肉混合在一起炸成的一个肉丸子。 怎么感觉都是肉有甜品吗？在那儿 有甜品，但是不是特别多啊？就是因为你想那个地方整个中东都非常缺水的地方，本身蔬菜就比较少，相对来讲就是牛羊肉还是多一点的，蔬菜本身种植就相对会困难。但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虽然只有。一个半北京城那么大，只有800万人左右，但是它的农业的这种农作物是出口的， 嗯， 它可以出口到周边国家， 嗯， 就是比如它的灌溉技术、农业技术是相当发达的， 嗯， 对， 嗯， 而且它的这个很多蔬菜水果都是底下当地产的， 嗯， 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当地的这个农叫什么农村公社， 对， 就是也是非常多的， 这个是很有名的，在 对对对，吉布兹叫， 对 对。 嗯， 水果能吃点些什么呀？在当地 水果基本上都可以吃得到，你像我们在当地看到超市里都有卖的，然后，酒店里水果也还比较丰富，香蕉、苹果这东西全都没问题。 啊、 嗯，对， 我在想，它其实它的很多其他的作物，你像水果有一些品种，应该还是进口的多。因为我知道它的地理位置， 对， 它有一些东西不是它当地能出产的， 对对，它肯定会有进口的，但是它水果还是 丰富的， 挺丰富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发达国家， 嗯， 人均 GDP 大概36500左右， 嗯嗯， 你像比我们还要高出几倍， 嗯、 4-5倍这样子， 嗯、 对，然后消费也不便宜，就是当地的一个锡克尔大概是 货币的 1.8人民币左右。 啊、 就比人民币贵， 嗯哼， 1块钱 还好了，还好了， 1.几， 1.8还好了， 比去欧洲要强很多。 对，旁边的约旦，你知道1:9几，快10了。约旦的货币比人民币贵很多很多，比英镑还贵好。 对啊， 在整个以色列或者约旦，埃及我们就先不提。然后这两个国家，特别是在以色列的时候，你的这个旅行当中的交通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是大巴车， 大巴车 都有，上面都有 WiFi 的，免费的。 嗯哼， 就是我们租的大巴车是有，上面基本上都有，而且大巴车是什么？是中国的宇通，你知道吗？ 哦， 宇通在当地非常非常多， 所以咱们的汽车工业进口到了他们那边， 就很多，就比如说。欧美国家一般现在越来越多在国外，我在欧洲也看到过 中国的 大巴车，真的很厉害。 然后在咱们的汽车工业越来越强。 对，然后那个每一个座位旁边都有那个插，不光有 WiFi， 还有插 USB 接口 充电的地方， 我 很厉害，真的舒适性非常好。 嗯， 对，我觉得坐自己国家的车还是挺幸福的。 你刚才说在这个以色列整个其实国土面积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旅行呢应该还是比较方便的哈。 嗯，对。 你在那待了几天？ 我在那待了6-7天吧，差不多。对，然后但是就是说有一些地方还是不建议去，比如加沙地带那些比较危险的地方也会有，就是一些 不安全区域咱们就避开。 就旅游主要旅游区都没问题，然后我几岁其实是一个可以支持中国驾照自驾的地方，但是我不是特别建议这个去自驾， 因为你不熟悉， 就去欧美国家相当发达的这国家自驾完全没问题，可能我非常好， 对， 因为它历史会短，而且那个 可看的东西就没那么丰富。 嗯， 然后呢，就是路上的沿途风景，因为里斯很小嘛。 嗯， 就我如果你自由行的话，我都不建议，就是还是建议跟团。 还是跟团、嗯、是吧？ 对，因为自由行的话，如果非要自由行，那你真的找一个好的导游，给你好好讲一讲以色列的这些东西。因为以色列，我跟大家讲，就不是为了去看自然风光的。 嗯、 看自然风光，你可以去其他国家、 嗯， 那个纯是看人文的一个国家。 嗯， 就是去之前要多看一些书，包括对这个国家有多一些了解。 所以要多做一些准备，对吧？ 真的，我这次准备都没有那么足。 嗯、 我之前几个月半想去半年前我就看。 是整个中东的这个区域，你是第一次去吗？还是 相对是，然后不算上迪拜，迪拜是转机了八次、 嗯、 没有进国土。 所以这个地方对你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全新的领域。 对，但是像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以色列国家，它要跟周边很多国家有一些争端嘛。 嗯， 然后包括。我之前对天主教和基督教了解会比较 多，你的宗教其实你在欧洲的时候可能了解多一些。 对，因为这个是根儿啊。 嗯，对。 比如耶稣出生、啊。 所以你对这方面的历史，你是在去之前你要做一些准备，做一些这样的阅读。 需要做很多很多的阅读的功课， 嗯、 然后你才去看， 嗯、 包括以色列。 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要不然你去了以后，你很多东西看不明白， 对 对吧？ 看不明白、 嗯， 对，就是因为他跟你讲公元几年或者什么什么事儿、 嗯， 你当时听了，后边你就没感觉，就忘了。 嗯。 对，所以去之前真的建议大家去以色列国家要多看一些相关的书籍，比如说推荐一本叫《耶路撒冷三千年》， 嗯， 对，然后还有一些电影也还不错， 对， 然后拍的也还挺好的， 比如说《天国王朝》等等 啊、是 吧？ 就还蛮多的，就是一些相关的电影，比如说有一本电影就叫《卧耶路撒冷》，还有是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也是一个电影，然后《泡沫》和《士气为零》都是跟以色列相关的一些。还有恩特佩行动那个纪录片， 你一定是在那儿拍了很多照片吧？ 我拍了不少。嗯， 我们看到 微博上可以看到， 微博上 对对对 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嗯嗯，好。嗯， 你带了点什么伴手礼回来？ 我带了那个叫斯海尼的， 嗯， 斯海尼的那个化妆品。 这个好像从以色列回来的人都是这样带的， 对，都会。我们买了好多，我们这一行人买了 标准。 嗯、 这个， 标准伴手礼， 对，因为很便宜。第二就是在四海方便买的， 嗯 哼，对，我大多数留的，因为，钻石买不起，太贵了。 不是，看你买给谁。 对，还没有这个能送的人， 对对 对, 对， 嗯， 能送人马上再飞回去买，带着他去一趟以色列。 嗯， 对，我觉得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看一看。 如果有机会，还会再去是吧？ 我肯定会去，肯定会去，因为弥补一些曾经没去过的地方。嗯、 对。旅行就是这样，让你看到一些跟你生活和成长的不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而且这个国家你会想到曾经很多灾多难的历史过程，然后包括现在很发达的这种经济体制， 嗯， 然后包括它的教育、科技、军事、高科技都是非常非常 厉害的，都可以做一些了解。 对对，没错。嗯， 好。谢谢飞来飞去的黄建华。如果你要看到更多他在以色列的见闻，我觉得他的微博还是可以去看看。 对，包括他还总结出了去那儿的一些这个注意点啊。 嗯，多少个问题来着？十个是吧？ 十个 问题。 写了一个文章叫《关于以色列旅行的十个问题》， 嗯， 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叫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好，谢谢黄建华。 嗯，谢谢。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八七六，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啊、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